阿弥陀佛。请翻开讲义九的第一页。好，现在开始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没有前面那个逻辑这么复杂。上一次那个西安法门寺到美国引请佛，就是那个师父的牙舍利嘛，那他们办完以后就会有一些那个照片传给我，然后就上网看了一下那个法门寺佛学院的介绍，就再看一看看，就中间就看到一张照片，看到一个人，那个人就叫做智禅，智慧的智，禅修的禅。他现在是居士，他现在是居士。那在那个法门寺佛学院，当老师给他们上课。他以前是跟我们同一天一起剃度出家，同一天一起剃度出家。他比我年轻12岁。比我年轻12岁，他本来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留学生，到美国一个学校念建筑系，叫 Frank Lloyd Wright， 一个建筑学校念建筑系，然后来出，好像去了一年以后他决定要出家，就到法云寺，那我们就同一天剃度。为什么要提这个人呢？我上次讲，师父说我是钝根人，这个人是个立根人，这个人是个立根人，他有一个外号叫做活的法相大慈殿，活的法相大慈殿。这边插一下，讲到法相大慈典，你们如果说要学唯识的话，可能要请一部法相大慈典，因为它里头查这个资料比较详尽。那第二个是说，因为他的做法是他引用的是经典的原文，比如说他这一个名词，他不是说他来解释这个名词，他引用的是哪一部经论，哪一部经论有什么解释，他把它把它摘取出来列出来，跟那个佛学大辞典不一样。丁福宝的佛学大辞典是丁福宝他来用他的佛学的这些知识来解释一些名词，然后再引用一些资料。那么法相大辞典他是完全没有自己的解释，完全是引用经论的资料，所以你去查用这个资料的时候就很好用。新闻峰好像有出版，商务书局也有出版，但是我上次上网去查好像都说暂时没有。可是我去那个博客来查好像说有，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所以你学唯识的话用有这个工具书会比较方便，法相大辞典。Anyway， 再回来讲到智禅，这个人是非常立的一个人，他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一起剃度，一起到法云寺去，然后师父办理佛学院，我们一起上课，然后他很快就能够了解师父在讲什么，我听了半天我都听不懂师父在讲什么东西。说老实话，讲四大圣论的时候，我第一遍听完我根本不知道师父在讲什么，好像天方夜谭一样。那他很快就能进入状况。那么他对我来讲是一个善知识，是因为是说 我不懂的时候，我就会去请问他。哦，所以我大概每天都会去找他，哦，然后就跟他请问，然后他就会跟我讲一些道理，哦，那后来我做教务，他做监学，那我每天晚上都要到师父的疗房去跟师父报告当天的事情，哦，那么晚上在那边跟师父报告的时候呢，那么就会跟师父请益。那他跟师父在讨论的时候，我刚开始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哎，都听不懂。那我有时候也会请问，就是说希望说能够了解他们在谈什么，可是很难啊，哎，就是很难那个时候。但是他很也是很慈悲，好，有的时间就会跟我讲一些法义上的好解释给我听，好，来龙去脉大概讲一些，所以他是我的善知识，对我的帮助很大。但是后来不晓得什么原因，他回大陆一趟就还俗了，啊，但是还俗就是一个身份的转换，出家还俗就是一个身份上的不一样。他还俗了，并不代表说他的法义就没有了。那以他那个时候的程度是相当高的，我们应该是可以说他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法印寺的法义应该是第一名，这一点是应该可以定论的。所以他现在能够继续在法门寺讲课的话，那真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那么上次讲我师父，他来这个世间，我上次说他能度我一个顿根人都算是没有白来，来的都值得了，更何况他不止度一个顿根人，还有很多立根人在我们佛学院，所以我觉得我师父来这个世间这么一趟办理佛学院教导，是非常值得的事情，就是走得太早，走得太早。那么希望呢师父能够发慈悲心呢，再来这个世界，来度化众生，这是不容易啊。好，那我们开始讲课。上一次讲到这个六种成熟，那么再解释第一种叫做成熟自信。那么成熟自信呢，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成熟的时候呢，你经过学习佛法，文思修的锻炼修习，然后慢慢的增长呢，最后呢你的因缘成熟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你的身心都是有变化的，在这个成熟当中你的身心都是有变化的，你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圆满，你的心也越来越调柔，那么最后到了正加行满，这个时候就叫成熟。这个时候还没有得圣道，但是呢已经成熟，可以下一刹那就得圣道了，或者说这个时候还没有成佛，但是下一刹那就可以成佛了。那么这个是讲的成熟自信。那么下面呢他就引用几个例子来讲成熟。他说譬如雍撮，熟知就近，无坚可破，说明为熟。又如瓦器，熟知就近，无坚可用，说明为熟。又如重果，熟知就近，无坚可淡，说明为熟。这个就是举几个譬喻呢，来说明成熟自信。第一个譬喻呢叫做雍撮喻， 譬如雍绰，雍呢就是毒疮，我们前面讲过毒热雍的例子，就是毒疮。绰呢就是脸上长的疮。熟至就近，这个疮在没有熟的时候啊，就是红红肿肿的硬硬的一块在那个地方。那么等到疮慢慢成熟了以后呢，这个疮的皮下面呢就会灌这个脓血，那么这个疮也就慢慢的什么变得柔软了，叫做熟至就近，无坚可破。在疮这个疮熟透的时候呢，你只要轻轻的一挤，哦，它有个头白白的那个头，你只要轻轻一挤，那个疮皮就破掉了，脓血就流出来了，说明为熟。在这疮还没有破，但是你只要一挤就破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疮是成熟了。举这个例子来譬喻成熟自信。那么在《顿轮记》里头呢，慧景法师解释这个雍绰喻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是比喻呢二障可断，就是所知障跟烦恼障可以断，叫做雍绰喻。那么第二个是瓦器喻，又如瓦器，瓦器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陶土啊去捏，去做一个模子呢，做了什么锅碗瓢盆种种的器具。熟至就近，这个瓦器用陶土塑形了以后呢，它是软的，是不能够用的。这个时候你要用火来烧，用火来烧这个瓦器，那么火一烧以后呢，这个陶土呢就会变硬，所以瓦器呢就由软变硬呢，它就成熟了，无坚可用。这个瓦器烧好了以后呢，就可以拿来用，说明为熟。这烧好的瓦器呢，它发挥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就说这个瓦器呢成熟了。那么慧景法师呢，他说这个瓦器熟呢，就是比喻呢圣道可修，以这个瓦器呢比喻圣道，圣道是可以修行而成熟的。第三个是众果喻，又如众果，众果就是指这个植物的果实啊。熟至就近，植物的果实没有成熟的时候呢，它的味道很酸很涩，那么它成熟了以后呢，它的味道就很甜美，无坚可淡。那么这个果实成熟了呢，就可以拿来食用，淡就是食用的意思，说明为熟。这个味道甜美可以食用的果实，那么我们就说它成熟了。慧景法师说呢，这个众果喻呢就是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菩提可证，菩提就是断除二障得到二智，那么二障就是烦恼障所知障，能够断除烦恼障得到一切烦恼不随复智，断除烦恼障得到这个智慧，那么断除所知障呢，得到一切所知无碍无障智，所以断掉二障呢就得到这两种智慧。那么以果实来代表菩提，所以呢我们看呢，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修行的时候呢不能急，修行的时候不能急，你要说什么呢？要积聚这个成熟的因缘，你成熟因缘积聚了以后，它因缘合合了，那么修行就会圆满，就可以得证菩提。就好像我们吃到甜美的果实一样，你如果心急，心急的时候呢智慧就不足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容易什么搞错因缘。那么因缘错误的话呢，你这个果实呢就不会成熟，果实不成熟嘛也就算了，你因缘搞错了，果实还会烂掉。 所以果实烂掉了以后呢，自己变成了附佛的外道，都还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是佛教徒。啊，所以一定要把因缘搞熟，不要急，你照着佛菩萨的教导，利用他的智慧，我们跟着做来学习，那么因缘和合就成熟了。所以这边呢举三个喻呢来譬喻成熟自信。如是犹有善法种子，即硕修习诸善法故，获得能顺连连连广说乃至正加行满，无间能证二障清净，说明成熟。上面举了三个譬喻，啊，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把这个譬喻跟前面我们讲的成熟自信这个文呢，来把它来比对一下，来合法。又有善法种子，即硕修习诸善法故，啊，这个就是跟譬喻的第一句说，又如瓦器，啊，我们用瓦器例来说明，啊，说又如瓦器，啊，这个是一样的，啊，就是比喻。这两个是相对的，获得能顺二障点点点广说乃至正加行满，这就是合譬喻的第二句，说立熟至就近，啊，就是讲这一件事情，啊，无间能证二障清净，这合第三句就是无间可用，说明成熟，这合第四句说明为熟，啊，这就是合法，把前面的成熟自信的文跟譬喻对比一下，这样子，如是名为成熟自信，啊，这个是结文，啊，说这个就是成熟的自体相了，用这一句文来结束成熟自信的解释。那么到这里呢，六种成熟的第一种成熟自信就解释完了。那么下面说第二种成熟，所成熟布特伽罗。云何所成熟布特伽罗？这是提问。所成熟布特伽罗呢，就是佛菩萨利他行呢所度化的，在生死中流转的友情呢，有哪些种类？为所成熟布特伽罗略有四种，啊，这是总回答前面的这个提问。所成熟的布特伽罗呢，要略的来分类的话呢，可以分为四种种类。下面就列出四种所成熟布特伽罗。一者，住声闻种性，于声闻圣应可成熟布特伽罗，这是第一种友情，啊，这种友情呢，它的阿赖耶识里头依附有声闻种性的无漏种子，啊，所以说它是住声闻种性。那么它在佛法中学习呢，就可以成就声闻圣的，啊，成为声闻圣的安稳的涅槃。所以说呢，于声闻圣应可成熟布特伽罗，这是第一种。二者，住独觉种性，于独觉圣应可成熟布特伽罗，这是第二种友情。那么这种友情呢，它的阿赖耶识中呢，无始以来呢就依附有独觉种性的无漏种子，所以说是住独觉种性。那么他在佛法中学习的话呢，就可以成就独觉圣的安稳涅槃，所以说呢，于独觉圣应可成熟布特伽罗，啊，还没有成熟，但是呢，只要经过学习以后呢，他就可以成熟，可以得到独觉圣的涅槃。这是第二种友情。那么第三种友情呢？三者，住佛种性，于无上圣应可成熟布特伽罗。好，这个是第三种友情。那么他的阿赖耶识中呢，好，无始以来法尔依附有成佛的无漏的种子，所以说是叫做住佛种性。那么他在佛法中学习呢，就可以成就佛的大波涅槃。佛圣呢是比声闻圣、独觉圣要更殊胜的，所以称为上圣。那么这个上圣呢，又没有比佛圣更高了，所以称为无上圣。那么这种友情呢，是于无上圣应可成熟布特伽罗，这是第三种友情。那么这边列举了这三种友情呢， 啊，助声闻种性，助独觉种性，助佛种性的有情，都是属于定性的种性。啊，所谓定性种性，就是声闻种性的，它只有声闻种性；独觉种性的，它只有独觉种性；佛种性的，只有佛种性。但是呢，我们在这边列举了这三种呢种性呢，也就包含了一种是什么呢？不定种性。虽然没有列出来呢，但是也就包含了不定种性。那么这种不定种性布德伽罗呢，就是在他的阿赖耶识里头，无始以来依附了除了有佛种性之外，还有声闻或者是独觉种性的种子存在阿赖耶识里头。那么以解生密经无自性相品的话呢，它就称为这种不定种性呢，叫做回向菩提声闻种性普特伽罗。啊，就是说这种普特伽罗呢，它先卸脱烦恼障，成就声闻圣或者是成就独觉圣，然后呢再蒙佛开示。啊，这个时候呢他觉悟了，发菩提心，回向大圣，那么再经过学习呢，断除所知障而成佛。啊，所以在《法华经》里头说，对，舍利佛、啊，大迦舍尊者、阿难，都是这一类的种性，先成就声闻圣，再回向大圣，啊，学习，最后成佛。所以佛又给他们在《法华经》中授记，啊，说他们以后会成佛。所以列出这三种种性呢，也就说明了还有这种不定种性的存在。好，那么第四种呢，四者助五种性，于往善去，应可成熟波德伽罗。啊，这第四种有情呢，他的阿赖耶识里头无始以来反而没有三圣的种子。啊，所以说助五种性，没有这三种菩提种子。所以你们在瑜伽师地论的第二卷啊，瑜伽师地论讨论班第二卷不是有称为说不波涅盘法者便缺三种菩提种子吗？啊，又讲到这一句，就是在讲这一种住五种性的布德伽罗。那么在卷二十五啊，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五也有说不波涅盘法种性布德伽罗，也有说这句这个名词。啊，所以应该是说的确有这一种有情的存在。啊，它是没有三圣菩提的种性。那么这种有情在佛法中学习的话呢，因为没有这本有的三圣种性的种子呢，所以就不能成就三圣的圣道。啊，不管他怎么样的修习，他都不能成就三圣的圣道，因为没有办法引发本有的无漏种子，因为没有嘛。所以呢，这种有情呢，只能修习人天善法，往生善去。所以说呢，于往善去，应可成熟布德伽罗。啊，他能够往生善去。诸佛菩萨于此四世应当成熟，如是四种布德伽罗。那么佛菩萨呢，就这依着这四种布德伽罗的种性呢，为他们宣说和他们种性相应的四种佛法。这四种佛法就称为四世。啊，四种布德伽罗呢，也就依照学习这四种佛法呢，这四世的佛法，好修行而成熟声闻圣、独觉圣、好无上圣，或者是往善去的人天圣，是名所成熟布德伽罗。那么这四种有情就是四种所成熟的布德伽罗。这是第二段所成熟布德伽罗。所以佛菩萨要发心经未来际度化众生呢，就是还有五种性布德伽罗。还是有人来要来这边教导他们善法，希望他们能够再往人天生。那么下面呢这一段呢，就是要简别一下啊，住五种性布德伽罗，于往善去而成熟时，有硕退转，有硕应作；安住种性布德伽罗，于往三圣而成熟时，无硕退转，无硕应作。这段文就是简别无种性有情跟有种性有情成熟的时候呢，他们是有所不同的。有什么不同呢？ 住五种性波陀伽罗，于往善去而成熟时，有硕退转，有硕因作。如果你没有三圣种性的友情呢，它就不能够断烦恼障，也不能断所知障，那么只能在六道中流转，它不能彻底的解脱。那么佛菩萨以人天善法教导他呢，他就学习了人天善法以后，因缘成熟，那么他就能往生善趣。当他往生到善趣以后呢，如果他不再修习善法，甚至呢他开始什么作恶，那么等到善趣的果报受用完了以后呢，他就会退转，往生恶趣了。所以说有硕退转，从善趣堕落到恶趣就叫做退转。那么在生死流转中呢，一次又一次的呢，佛菩萨教导这一类的友情，修习人天的善法，布施持戒，禅定，然后呢往生善趣。那么在善趣中呢，他们又什么不修善法，或者又另作恶行，他们又一次一次的呢又堕落恶趣，所以这叫做有硕退转，不是只有一次退转，他硕硕的往生善趣，又硕硕的从善趣退转下来。所以呢他在轮回中呢，佛菩萨就不厌倦地教导他修习善法，是有硕因作。因作就是应该修习善法，硕硕的而做善法呢是有硕因作，这个就是五种性友情的往善趣成熟，相当悲哀，相当悲哀。安住种性波陀伽罗，于往三圣而成熟时，无硕退转，无硕因作。有三圣种性的友情呢，如果依照佛菩萨的教导修学圣道，如果修学成熟了，得到了三圣的果位的话呢，就成了圣人。这个时候他不会退转，不会退转就是说他不会再由圣人退为凡夫了，所以说无硕退转。那么无硕因作就是说，如果他证得初地，他就证断了分别执着的种子跟分别执着的现行，那么他就不再需要再重复的同样的修行再来断这个分别的执着种子跟现行了。因为什么？因为已经断掉了，不会再现行了。这个时候呢，他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更深入的修行，去破除所留下来的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说无硕因作，不需要再去重复以前成就的修行，应该去做新的修行，这样。所以安住种性波陀伽罗跟无种性波陀伽罗是不一样的，有这样的分别。那么我们后面呢，成熟品呢，就把它分成下中上三品成熟。那么在下品成熟的时候呢，是说还没有证圣道，还是凡夫。那么在还是凡夫的时候呢，就还有往生恶趣的可能，下品成熟还会往生恶趣。那么如果到了中品成熟或者是上品成熟，就是已经证入圣道了，那么就不再往生恶趣了。这个呢就是就善恶趣而说的，但是以三圣果位来说呢，你只要一证圣道就不再推堕了，不再推堕了。那么这就是第二种成熟，六种成熟之中第二种所成熟波陀伽罗，到这边解释完了。那么下面说第三种成熟，成熟差别。云何成熟差别？这个是提问。成熟有哪些种类的差别呢？为此差别略有六种，这个是总答前面的提问。举出来说，成熟要略的话呢，可以分为六种差别。那么这六种差别呢，可以分成两组，前面三种成熟差别呢，就是诸根成熟、善根成熟、智慧成熟呢，是依离三种障，就是离意熟障、离业障、离烦恼障而安立的，那么后面，四五六。后面三种成熟差别呢，就是在前面这三种成熟差别的成熟程度的分位上不同，而分为下中上三品 分位。好，所以有这两种，这两组呢各有三种不同的成熟差别，所以总共有六种差别。这边是大略分类一下。一，诸根成熟为八种异俗具足。诸根成熟呢要具足八种异熟果报才叫做诸根成熟。那么这里说的异熟果报是说在异熟生命体上的果所以呢讲到这个的异熟果报呢就包括了除了我们一般讲的异熟果以外呢也包括了增上果跟等流果在里面所以你不要只看到这边讲异熟果报就以为是异熟果只是讲异熟果不是它还包括了增上果跟等流果我们讲第一个具足，一受量具足，若诸菩萨长寿久住，是名菩萨受量具足。这里解释这八种异熟果的具足呢，是引用《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六的解释。受量具足是第一种异熟果。什么叫做受量？受量就是寿命的长短。也就是由过去世的业力所感得现在生命体的果报这个生命果报体呢能够注视时间的长短的量为之受量那么一般呢也称为命根也称为命根那么如果菩萨现在世能够得到长寿长时间的寿命那么安住在这个世间很久久住就称为受量具足。这里解释这八种异熟果呢，多是以现在的人的世间来说明，所以呢，现在的人寿呢大概是100岁，那么这顿轮记圆彻法师的说法呢，人寿50岁就称为长寿，所以我现在已经是长寿了。那么人寿80岁以上叫做久住。那么到了100岁就叫做寿量边缘是你的寿量大概已经到边缘了百岁的时候那么寿量具足因为诸菩萨于诸众生不加伤害远离一切伤害异药寿量具足因就是说明能够得到长寿久住的因缘为诸菩萨于诸众生不加伤害就是菩萨没有伤害众生的行动他没有去采取行动去伤害众生实在也就是说呢就是菩萨他有慈悲心呢能够爱护众生的生命为之于诸众生不加伤害那么这里说不加伤害呢不单只是说我们去伤害他的身体也包含他的心理比如说我们讲四识里头有一个叫做乐意触识什么叫乐意触识呢就是说我们要想活得久你释放快乐有乐受为触就能活得久那么你经常不快乐你就容易什么短命所以说什么呢你如果经常去让别人不快乐你就是在伤害他的生命那这样子你就会什么得到短命的果报所以呢我们经常要让别人快乐那第二个呢在四识里还有一个叫什么意思识什么叫意思识呢就是人呢对于我们所想要的所欲的境界怀抱的希望希望能够得到那么有这个希望呢就能够滋养他的生命让他继续活下去虽然现在环境很苦但是有希望他就能活下去所以如果你去破坏他的希望你也是在伤害他的生命所以做事情的时候要想一想说话的时候要想一想我们有时候说话很利我现在说话好一点我以前没出家前我讲话也是很利的一句话出去是让你当场流泪就伤害很多人所以呢我们尽量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远离一切伤害异药那么前面讲是说你有这种行动去伤害 有情的生命。那么下面讲说，你不止行动上不要这样做，你心中还不能有伤害有情的意哦。如果你心中有伤害有情的作意，好，甚至还会有人喜欢什么欢喜去伤害有情的作意，好，他特别喜欢去什么去整那些小动物啊，好，去杀害他们，那么这样就会有伤害意要。那么菩萨心中没有伤害意要，也就是说他有慈悲心，所以没有伤害众生的作意跟没有伤害众生的行动，那么这个就是菩萨能够得到长寿具足的因。受量具足果，为诸菩萨受量具足故，能于常时修习善品，依自他力积极增长无量善根。受量具足果呢，就是说你过去是栽培了受量具足的因，现在是呢你得到了受量具足的一手体的果报，那么你得到了这个一手体果报之后，你可以依着这个一熟的生命体去做种种的生与意业，好，这所做的生与意业就称为受量具足果。所以这边讲受量具足果，不是说你得到那个生命体，而是说你得到这个生命体以后，你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得到的果报叫做受量具足果，这跟普通讲的一熟果是不一样的。由受量具足的一熟生命体所作之果，称为受量具足果，是这样的意思。为诸菩萨受量具足故，就是说菩萨得到了长寿久住的生命体以后，要做些什么有毅力的事情呢？能于常时修习善品，这个善品的品是类别的意思，那么善品呢就是各种各类的善法，例如比如说三十七道品啊，六波罗蜜啊，这些都是善法。那么菩萨得到了长寿久住以后呢，就能够利用现在得到的这个长寿久住的生命体呢，去修习各种善法。那么修习这各种善法以后呢，就累积了福德跟智慧的资粮。那么这个呢，就是受量具足果。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生命太短，刚刚讲人寿现在大概百岁。那么呢，我们学习呢善法呢，可能还没有成就就已经要命终了，就已经要命终了。所以说到极乐世界去呢也是好，到极乐世界去呢无量寿，寿命很长，在那边，然后呢身体很好，所以在那边能够休息，又有佛菩萨给你讲法，咱们能够好好的学习呢，就在里面能够成就圣道。那么在这个世间呢，通常我们还没有成就的时候呢就死掉了，那你不知道你下一世是怎么样，有没有机会再学习善法了。好，所以呢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也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么长寿虽然是好，但是呢趁早学习也很重要。你长寿但是你不学，那么长寿也没有作用，对不对？所以应该要趁早学习。那么什么叫趁早学习呢？不是我们现在说老实话，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年龄了，再去责备各位说啊，你为什么年轻没有学，没有意思。所以现在要解释趁早学习，就是说你从现在就开始学习，把握现在，不要等到明天了。不管你几岁，你现在就开始学习就是趁早学习，因为你知道明天绝对比现在更老，明天绝对比现在更接近死亡，所以不要拖延蹉跎时光，现在就好好学习。能于常时修习善品，依自他力，菩萨修习善法呢，有些是能够自利的，有些善法是能够利他的，有些善法是能够自他两利的，如果能够以慈悲心为导引，回向无上菩提，那么就更圆满了，依自他力积极增长无量善根。那么菩萨在修习自利利他的善法的时候呢，就熏习阿赖耶识中的善根种子，使善根的力量增强， 叫做积极增长无量善根。那么把这个无量讨论一下，无量我们平常讲无量的话呢，无量呢在印度呢它是一个计算数目的一个单位啊、哦、这个单位呢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可它既然是一个单位的话呢，这个无量就还是有一个量，有一个限量的啊、哦、这是一个解释。那么无量呢也可以解释形容说就是这个数目很广大啊、哦、叫无量。你如果看经论里头，它有时候讲无量，就数目很广大，这也是一个解说。那么还有讲到无量呢，就是说要跟般若实相相应啊，跟这个般若实相的智慧相应的话呢，以空胜解来修习善法呢，就成无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实相是骗一切法的啊，所以呢第三种解释呢才是真正的无量。那么这是第一个受量具足。那么下面解释第二个形色具足。形色具足，形色端严，众所乐见，颜容殊妙，是名菩萨形色具足。啊，这是解说一俗生命体的形色具足。形色端严，形色呢，就是应该包括了身形的形色。还有呢皮肤啊头发牙齿等的显色，颜色也应该包括在内啊，谓之形色。端严呢就是端正庄严啊，端严端正呢就是形容这个形色的整齐美好啊，庄严就是形容这个形色的呢壮盛威猛啊，谓之端正庄严端严。那么法华经续品里头曾经有赞佛的偈子说，身色如金山呢、啊、端严甚微妙，就是形容佛的什么形色光明相好。众所乐见啊，大家都欢喜见到菩萨，因为你的什么形色端严。但是有的人虽然长得是不错，长得很好啊，可是却不是众所乐见啊。所以我们该跟别人结缘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态也很重要。结了善缘的时候呢，众所乐见啊，结了恶缘的话，虽然你的形色很好，可是呢别人可能不太愿意见到你。颜容殊妙啊，这是形容菩萨的面貌呢长得特别的美妙，是名菩萨形色具足啊，这个就是菩萨的形色具足。形色具足因慧施光明先进衣物啊，成就形色具足的因是什么呢？是慧施光明及先进衣物。慧就是有帮助他人的意思啊，施是给予，慧施光明哦，就是别人需要光明的时候你帮助他得到光明哦，比如他家没有灯，你帮他点灯啊，那么这个就是慧施光明。他眼睛不好没有眼镜，你布施他一副眼镜他可以看到，这也是布施他光明啊。那么当然为大家讲法也是布施光明。第二个呢是慧施先进衣物啊，当别人缺乏衣物的时候呢，就要给予他先进衣物啊。先进是表示所施的衣物是什么？是新做的啊，或者是非常洁净的。那么不会拿这个什么不好的衣物去给别人啊，这样子呢，得到的人得到这个先进衣物呢，他心中会快乐啊，因为他心中快乐，所以呢，他以后就乐于见到你。所以说众所乐见，就是因为你布施先进衣物，你让他心中快乐。这就让我想到了前在法云寺当这个做裤头的时候，那有居士们呢也是很慈悲，就拿这个面包给我们吃。你知道在美国也都是，台湾也是在这个 Costco 这个好事多，好事多买东西都是大量的嘛，那居士们去买东西的时候都是大概没有估量了啊，就面包买很多，那很多时候吃不完了就拿来布施给我们。那这是好事情，可是呢拿来面包发霉了啊，发霉了。所以呢就说你布施别人的时候呢注意一下啊，不要等到发霉了你拿给别人，你买了 当时这两个心态不一样，所得的果报不一样。你在买的时候，当时就说估量说，哦，这些出家人没有东西吃，那么我买面包给他们吃，那我多买一些，好，第二天把它拿来，或者当天拿来，要很好。你放个几天以后自己吃不掉，哦，我买多了怎么办？好，赶快往那边送。可是你东西放那边，它发霉了，啊，那么就不好了。所以要布施先进衣物。那么做这样功德呢，将来会得到形色具足。不过你会说，哎，那个老太婆不是拿那个臭酸的东西给那个尊者吃吗？啊，有这个故事吗？不，他那个不是臭酸的，他那个是说什么？他仅有的东西，他都愿意布施出来。臭酸的东西对他来讲是食物，啊，他不是故意放到臭酸了才拿去给那个尊者吃，啊，不是这样子。形色具足果。若诸菩萨形色具足故，大众爱要。啊，那么菩萨得到这个形色具足的一手果呢？大众爱要，大家都喜欢亲近菩萨。众爱要故，咸供归养。因为大众爱要菩萨呢，都愿意来依附菩萨。啊，心中也都尊敬菩萨。啊，叫做咸供归养。如是形色可爱要故，一切大众咸归养故，凡所发言，无不听用。由于大家都喜爱菩萨的形色啊，都愿意依附菩萨，并且也尊敬菩萨，所以菩萨在教导大众的时候呢，大家都容易什么听受，容易接受。那么接受了以后呢，能够什么呢？照着去做，好，依法奉行，这个就是形色具足果。哎，这是形色具足果。那么形色具足在这边讲完啊。那么第三个呢，是足性具足。什么叫足性具足呢？生豪贵家，是名菩萨足性具足。足性具足是菩萨投身到豪贵家。豪呢，就是指家族有广大的势力，为之豪，豪门呢，啊。因为家族里头呢，有才智的人多，啊，有德恨的人多，所以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啊，形成豪门，为之豪。那么贵是什么呢？是指富贵。他家里头呢，财务丰足，为之富。啊，这家人呢，地位尊显，啊，世代都是做官的，地位尊显，啊，为之贵。那么菩萨呢，就生在豪族或者富贵人家，是为之足性具足。那么足性具足的因是什么呢？历史里我看历史哈，生在豪门贵族家里头啊，有时候也不太好，为什么呢？你的自由比较少一点，比较不自在。因为什么？你生在这个豪门巨族里头哈，你随时要为了家族的利益要牺牲自己。哦，我就看那个魏晋南北朝那个故事，那叫豪门巨族啊，为了家族的利益随时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啊，自己的女儿要做政治上的这个利益，要去嫁给奉献给那些什么有权势的人，来保存什么家族的利益。所以生到豪门不见得好，不过菩萨生到豪门是有它的作用在的。哎，足性具足因，于众生舍离骄慢。哦，得到足性具足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要舍离骄慢。什么叫骄呢？骄就是呢，贪着自己现在拥有的兴盛的事情。啊，哦，比如说，哎，我有大家族，哎，或者说，哎，我长得很美貌，我身体很好，很强壮。哎，我这个人很聪明，我有很多财富，啊，我家里很有权势。那么我们现在得到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就用这些兴盛的事情呢，来跟别人比较。哎，你看你不如我，好，然后呢看不起他，然后看不起他，啊，这个叫骄。那么什么是慢呢？慢就是我们这个内心里头啊，把自己看得很高。看不起别人，不知道谦虚，去轻视他人，为之慢。那么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他不轻视别人，他很平等的尊重别人，就是舍离骄慢。他这样做在得果的时候呢，就会升到豪富家。升到豪富家容易得到什么？社会的尊重，容易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我们没有生到豪富家，大概就是经常轻视别人， 看不起别人。足信具足果，若诸菩萨足信具足故，大众尊敬供养称赞。就是菩萨得到了足信具足呢，升到了这个豪贵的家族以后呢，自然在社会上呢容易得到大家尊重，容易得到大家尊重你的地位。那么这样子呢，你就容易什么呢？得到资源，对不对？所以呢，大家愿意提供你资源供你使用。还有些呢，就是呢，因为你是豪贵家的人呢，那么呢大家来依附你呢，就提供你好的意见供你参考。所以是大众尊敬、大众供养、大众称赞。那么你做了一些善事啊，虽然不见得是很大的善事，一些小的善事呢，大众都会广为称赞。那有些人做了善事，别人还要怀疑他的动机啊，那你不会，你做了善事别人就广为称赞。众所尊敬供养称赞故，于比比世劝诸众生精勤修学，无不敬用，速疾修行，无为无犯。由于得到大众的尊敬供养称赞，那么就是什么呢？就得到人心了嘛。天时地利人和，你得到了人和，那么大家就什么呢？尊菩萨为领导者。那么你是领导者，这个时候呢，菩萨就什么？劝导众生精勤修学各种的善行。好，比比是就是自利利他的各种善行，劝他们精勤修学各种善行。那么菩萨这样劝导众生呢，众生是怎么样呢？无不敬用。好，众生都会很恭敬的依着菩萨的教导而照着去做，好，叫做无不敬用。速疾修行，他不但这样做呢，他还是什么？很快的去做，他不会推拖拉，不会懈怠，很精进的去做，无为无犯。那么在实行的时候呢，他还不会违反你的教导，自己私下去做一套，不会，他完全照菩萨的教导来做，叫做无为无犯。好，这个是菩萨的足信具足。第四个，自在具足，得大财位，有大朋益，具大寮属，是名菩萨自在具足。菩萨的自在具足是第四个易收果，得大财位，就是菩萨本身呢拥有广大的财富及崇高的地位，叫做得到大财位。有大朋益，什么是朋呢？朋就是跟你要好的友人为之朋。益是什么呢？益是辅佐的意思，就是菩萨呢他有很多有才能有德行的人来辅佐他，叫做有大朋益。你去看《三国演义》里头，刘备、孙权、曹操都有很多什么有才能的人、有德行的人呢来辅佐他，这样才能成大事。所以要有大朋益。据大寮属，什么是寮啊？官寮就是在政府里做事的官员谓之寮。什么是属呢？属是办事人员，就是菩萨在政府中呢，和许多有权势的官员呢一起服务，那么还有很多呢有能力的人呢为他办事，叫做具大寮属。那么菩萨拥有了这些条件以后呢，就能够自在的为众生服务，是自在具足。就是你要有钱，要有什么？要有智囊，要有人替你办事，你才能够什么自在的去为众生做事情。自在具足因，于资身具有所匮乏，游行乞丐诸众生所随遇会施。你怎么样会得到自在具足呢？那么就是呢，于资身具有所匮乏，资身具就是能够滋养生命的物品啊，比如说食物啊、衣物啊、住所啊，这些都叫资身具。有所匮乏，就是缺乏自身具呢，那么生活就会困难了，就是有所匮乏了。那什么人有所匮乏呢？是游行乞丐诸众生所，游行就是指我们一般指的游民呢，或者是指呢逃难时候的难民呢，谓之游行。乞丐，乞丐就是向人求取物品来生活的人，谓之乞丐。诸众生所，各种缺乏资具而需要帮助的众生的及处所， 啊，譬如什么呢？孤儿院啊，这些叫做有所匮乏的众生所。随遇会施啊，对于这些游民乞丐啊需要帮助的众生所呢，菩萨是随遇会施，随顺这些众生的需求啊，他们的欲来帮助他们，会施他们，这样将来就能够得到自在具足。你不要自己想要给他们什么东西，而是他们有什么需求，你拿这个去帮助他们。我们经常在做事情呢，就是依照自己的想法来做，而不是照众生的需求来做。当然有时候众生也不太知道他们需要些什么东西，所以还是需要社会一些单位来帮他们规划。自在具足果，若诸菩萨自在具足故，能以布施摄诸众生，速令成熟。菩萨得到自在具足呢，就能以布施来摄诸众生。啊，这里的布施强调的是财布施啊，因为他有什么得大财位嘛。所以菩萨以财布施来摄受众生呢，然后呢，使众生学习佛法而能快速成熟善根，所以说速令成熟。啊，这是自在具足果。那么这边提出一个问题，说你在讲自在具足的时候，你说得到大财位啊，有大朋益，具大了属，结果你在讲自在具足果的时候，你就只讲个布施，财布施，你只要讲到了具大得大财位，那这个跟有大朋益具大了属有什么关系？好，这边提出这个问题。那么窥基大师他的解释是说呢，菩萨以四摄法摄受众生。好，什么是四摄法？就是布施、爱语、力行、同事。那么呢，爱语呢在后面的信言具足呢会讲到，啊，力行同事呢在后面讲大事具足的时候呢也会讲到，所以呢在这边呢讲到自在具足的呢就只提了布施来代表四摄法，而不是说不讲爱语力行同事，是说我提布施就代表了四摄法要实行，所以讲到这边是在自在具足呢，就是要行四摄法来摄受众生。啊，那么《批寻记》也提到了一件事情呢，就讲到这个布施呢，它叫做随摄方便。啊，就是呢，用布施来跟众生结缘，引导众生呢，然后引导众生呢到佛法中来学习的方便。啊，布施有这个功用。众生从菩萨的地方得到财物的饶益以后呢，啊，拿人钱财怎么样呢，就比较容易接受菩萨的教导了。哎，所以先结善缘啊，布施了以后，然后呢再去教导他，那么这个是菩萨的自在具足。第五个是信言具足，众所信奉断送取则，不行产狂为斗秤等，所受记物终不拆违，与诸有情言无虚妄，以是缘故凡有所说无不信受，是名菩萨信言具足。这是第五项信言具足。众所信奉断送取则，断送就是大家有了纠纷那么呢到菩萨这边来呢，菩萨作为一个是非的判决啊，谁对谁错，他做这么一个判决，为之断送。取则啊，就是菩萨在判断是非呢所取的法则啊，所取的道理啊，众所信奉啊，大家都能够相信接受并且遵守奉行，叫做众所信奉。不行产狂畏斗秤等，产呢，产是因为贪着名利啊，跟愚痴的关系呢，想要得到别人的欢喜，所以虽然呢心里头呢不同意这件事情，可是呢外表呢乍现恭顺啊，外表显现得很恭顺，好，随顺他意啊，你的意见非常好，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产。那心里头呢却是不同意的，好，这叫产。狂呢是为了获得名利而欺惑他人，为之狂，哎，乍现有功德的样子来骗别人，然后呢希望从别人那边得到名跟利。那么菩萨心中正直， 不做谄媚，不做欺骗的事情，是不行谄黄。讲到这里要提一个事情，我们经常哈会去称赞别人啊，但是在佛法里头他讲，这个人要有真实的功德，你才能去称赞他，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功德你就去称赞他啊。所以这个要小心，为什么呢？什么叫真实功德？比如说你说这个人有禅定，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禅定？你说这个人有神通，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神通？如果你说这个人是二禅，那你想必是二禅，因为你不到二禅，你怎么会知道他是二禅？是不是？你没有禅定，你怎么会知道他有禅定？你没有神通，你怎么知道他有神通？所以当你说这件话的时候，不是在讲他，是在什么抬高你自己的身价，说我知道，意思是我是二禅，我有神通。所以不可以随便说话，你要真实的知道他有禅定，他有神通，你才能够什么去讲，有真实功德才能够去称赞。你不是说我猜的，猜的不算数，因为不见得是有真实功德。你这样讲，被你讲的人很倒霉。为什么？一般人也就算了，要是这个人是个出家人，你们如果说哎，知道法师有神通，告诉你我就惨了。为什么？我回去，然后呢，就有人来了，说听说外面传说你有神通是吧？那你是不是说了什么话啊？第一个先问你得了神通吗？你得了禅定吗？我说没有。好，那么为什么外面要说你有神通有禅定？是不是你讲了什么话，你做了什么事，去让别人感觉你有神通你有禅定？你是不是想要显义惑众？哎，在佛法里头，如果我没有神通，我没有禅定，我对外面说我有神通我有禅定，我只要讲了这个话你听懂了，我就不是比丘了，我就不再是比丘了，我就失去比丘的资格了。所以这个罪是很重的。所以你认为说你是称赞我们出家人，可是这样讲出去以后，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不能解释清楚，因为这是大罪，根本大罪，不能解释清楚就很难再生团立足。好，所以不要随便讲这些事情，你没有证据不要讲。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更难的是什么？不要为了募款去讲这件事情。哦，某某法师有神通，所以呢，哇，你供养他会有大利益。某某法师有禅定，你供养他会有大利益。你去这样子供养，去这样去募款，这个法师也很倒霉，哦，很倒霉，绝对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佛制这个大戒，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在佛寺的时候天大旱，然后呢老百姓吃东西都吃不饱，那比丘出去托钵经常托空钵，就有一群比丘呢在节下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出一个计策，就是我今天出去托钵的时候，我就说啊，某某比丘啊是圣人啊，某某比丘啊是有大禅定啊，有神通啊，你去供养他的话一定会得到大福报。好，那别人听进去了啊，哦，是这样子的，好，明天我们就派那个比丘去什么去乞食。那比丘一到村庄去，村民一看，哎呀，他来了，我布施他有大福报，所以呢我今天我不要吃了，我把我东西拿出来供养他们。好，所以他一拖就拖了什么满满的东西回去，那众比丘就吃得很快乐，吃得很好。所以等到结束以后呢，大家都到佛这边来，各地的比丘都是什么看起来很瘦很羸弱，哎，就是那一群比丘长得肥肥胖胖，哎，然后什么光彩很好。好，然后呢佛入定一看，哦，原来有这么回事，然后呢就 有比丘就提出来了，说啊，听说有这回事啊，就问那群比丘说，哦，佛就问他们说，为什么在这样的灾荒的年代，你们还能够长得这么好？然后他们就很高兴跟佛说，因为我们想出一个计策，我们这样去做，所以呢，我们现在大家都吃得很饱，都长得很好。我说愚痴，你们愚痴，所以马上定戒，从此以后不可以说，不可以这样，谁这样做啊，不共住。第一个，失去比丘的地位，永远不可以再成为比丘；第二，不共住。所以从此以后，这件事情就没有人敢做了。所以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什么？你这样做对比丘也不好啊，对你也不好，因为果报很厉害啊，所以不要这样做。募款募得到就募得到，募不到没有关系，哎，募得到我们吃好一点，募不到我们吃差一点，哎，没有关系，我们量入为出。但是不要讲不真实的话，或者臆测一些事情，这样不好，哎，对大家都不好。这样子做的话，僧团很快就会毁灭了。表面上是说这样得到钱财了，可是在因果上面讲，这样讲僧团很快就会毁灭，哎，好，这边特别跟各位讲一下这件事情。那么讲位斗秤等，斗呢是一种量容量的工具，秤呢是量重量的工具。位斗秤呢就是什么呢？利用不准确的斗跟秤呢，那么在做买卖的时候呢就不诚实了，来占他们别人的便宜，获得不正当的利益。等呢就是其余利用欺骗的手段呢能够获得利益的事情。那么菩萨呢不行位斗秤等期望的事情，好，菩萨不做这样的事情。所受积物终不拆为，菩萨接受他人寄托的一些贵重的物品呢，啊，将来别人要取回的时候呢，不会有差错，也不会有差错，也不会呢短缺。那么菩萨也不会违约而吞没别人的东西，还说你没有放到我这边啊，没有，他都是很老实的，好，把别人的寄托物送回去。与诸有情言无虚妄，菩萨和有情说话的时候呢都做真实语，啊，不会说想隐藏心中的想法而说假话，啊，以是缘故凡有所说无不信受。由于以上菩萨有道德的言行呢能够让众生信任，所以凡是菩萨所说众生都能信受奉行，啊，所以说以是缘故凡有所说无不信受，是名菩萨信言具足，这是菩萨的信言具足。信言具足因所言成谛，亦不好习称离粗广不相应语。好，菩萨能得到信言具足呢，除了我们今生要实行上面讲的是四种诚实的行为之外，好，过去生也要栽培资粮为因，栽培什么样的资粮呢？就是他的语业要清净。所言成谛，成就是什么？真实啊，心中没有期望谓之成啊。谛呢是审慎的意思呢，也就是合于事实啊，谓之谛。所言成谛呢就是不妄语啊，就是不妄语。菩萨说出来的话跟心中所想的是相合的啊，相合的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子，我们会讲一些话出来是跟心中讲的相合，可是跟事实不合，那么这样不算妄语啊。妄语是说你心里想着这一套，你嘴巴讲的是另外一套，这样是妄语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亦不好习称离粗犷不相应语，什么叫称离呢？就是离间语啊，就是心中想要破坏啊他人双方的关系，于是趁机呢说一些话啊，在中间挑拨离间，使双方不和而分离，叫做趁离，哎，趁机而离，就是离间语啊。离间语也是不好的。粗犷就是粗恶语， 就是想回辱他人或是激怒他人，说一些粗鄙恶毒的话。那么这些粗鄙恶毒的话呢，一般人听了以后呢，心中会苦恼，就是粗恶语、粗犷。不相应语就是绮语，什么是绮语呢？就是你举别人罪的时候呢，犯有过失，你举罪的时候时机不对，或者是事实不合，这些事情呢，你举罪呢，就犯有过失了，这个是绮语。第二个呢，为人说法的时候有过失，你说出来的法有问题，有过失，你说出来的法不合当时的状况，这也有过失，所以为人说法不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歌舞嬉戏的时候呢，就会说一些无毅力的语言，所以现在在电视上呢讲这些秀啊，这些东西都是无毅力的歌舞嬉戏的语言，那么这样子就是绮语，那么这三种语言呢，不能使人得到毅力，所以是不相应语。那么菩萨呢，不犯这些不清净的语业，所以他的语业清净，所以呢，这是信言具足的因。我们经常讲一句偈子，说圣说法，圣默然，就是圣人他要说话的时候呢，他就为大家说法，说法语能够什么利益大家，使大家得到毅力，那么说法的时候是利用什么厚德智，厚德无分别智。那么圣默然，圣默然的时候呢，就是圣人呢他不说话的时候，圣人不说话的时候，不是什么都不做，就是他的心住在第一义地的时候，心在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也是圣默然。所以圣人不说话的时候，他心里头要么思维法义，要不然就是在什么住在第一义地，不会去什么胡思乱想。所以说圣说法，圣默然。信言具足果，若诸菩萨信言具足故，能以爱语力行同事，摄诸众生，速令成熟。菩萨有了信言具足的功德，就可以行四摄法中的爱语力行同事来摄受众生。那么这样子呢，就使众生在菩提道上很快的成熟。什么叫做爱语？爱语分成三种，第一种叫做慰欲语，第二种叫做庆悦语，第三种叫做圣意语。什么是慰欲语？慰欲语就是呢，随顺世间的礼仪人情，说一些请安、慰问等使别人心情快乐的话，比如说每天早上见到别人说：“哎，您早。”这个就叫属于慰欲语。别人生病了，你去什么安慰他，这个也叫慰欲语。庆悦语，就是碰到了有情有值得庆贺的事情，你就去说一些庆贺的话，让他高兴，或者他有值得庆贺的事情他自己还不知道，你就去告诉他说啊，你有值得庆贺的事情，把这些功德跟他讲，让他高兴，就是跟刚刚讲的一样，讲庆悦语的时候呢，这个话要真实，是有情的确有这样的真实功德，那么你去讲。第三，圣意语，圣意语就是为有情讲解佛法，来利益安乐他们。前面的慰意语跟庆悦语呢，就是怎么样，就是要跟友情建立良好的关系，建立了良好关系以后呢，利用圣意语呢来真正的利益他们，所以爱语又称为能摄方便，能够摄受友情学习佛法的方便，叫做爱语。力行，什么是力行？菩萨观察友情学习了正法之后呢，就要以慈悲心跟无染心来引导友情呢，法随法行。这个呢，就不是只是在佛法的义理上面的探讨了，是更进一步要实行佛法的教导。本来友情是随顺世间杂染而行的，现在菩萨引导他随顺正法而行，这个就是将友情是拔离不善处而安置于善处，谓之力行。这样子呢，使友情得大利益。说是力行，叫做利益有情之行。同事，什么叫同事呢？就是菩萨你为众生说佛法，然后呢 做利益他们的事情，引导他们做佛法上的事情，安置善处。这个时候友情会起疑问，说什么，如果你说的佛法这么好，为什么你自己不做？你要我做，你自己为什么不做？所以呢，为了除掉这种友情的心理的疑问呢，菩萨自己也同时要受学这些佛法，跟友情呢同行佛事。友情因为这样，菩萨也一起做呢，所以信心会坚定而不退转。好，这个叫同事。这个是由信缘具足而能摄受众生，速成善根。好，这是第五项，信缘具足。第六个呢是大事具足，有大名称，流闻世间，所谓具足勇健精进刚毅敏捷审细善戒，种种技艺工巧业处，辗转妙解出过于人，由此因缘世所增进，为诸大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名菩萨大事具足。这个是说明菩萨的大事具足，有大名称，流闻世间，菩萨有好的名称，广大的流布传闻于世间，是大名称。怎样的好名声呢？所谓具足勇健精进刚毅敏捷审细善戒，这个善戒是总称，善戒就是摄善法戒。那么上面这些呢，就是善法，菩萨要学习一切善法呢，所以具足了这些功德。第一个勇健，菩萨自利利他的时候呢，要勇，要勇猛果决，要健，要奋力不退，以欢喜心来做，为之勇健。精进，精进就是勤勉努力而不怠惰的修习善法，为之精进。刚毅，刚就是坚强，毅呢是有毅力，一定要完成善法，所学的善法一定要完成它，为之刚毅。敏捷，做事有智慧而不愚钝，为之敏。快速而不推脱，为之捷，为之敏捷。审细就是仔细详尽的意思，能够完全的了解义理呢，为之审细。那么菩萨具足了这些善法功德而有好的名声，种种技艺工巧业处，辗转妙解出过于人，菩萨对世间的各种职业技术艺能呢，都能学习了解，而且都比其他人要强。由此因缘世所增进，为诸大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由于上面的因缘呢，世间人都很珍惜很敬重菩萨大家都愿意供养他恭敬他尊重他赞叹他，所以有大名称流布世间，是名菩萨大事具足。这是菩萨的大事具足。大事具足因摄持当来种种功德，于自身中发弘誓愿，供养三宝，及诸尊长。照顿轮记在这边的解释呢，就是说呢，以供养三宝佛法僧跟供养尊长的功德回向发弘誓愿。发什么弘誓愿呢？愿当来世摄持种种功德于自己身中，来利益众生，由此为因，将来就可以感得大事具足的果。这样解释大事具足的因，大事具足果，若诸菩萨大事具足故，于诸众生种种事业皆能营助，施布恩德，由此恩德感众生心，彼之恩故闲来归养，所出言教速即随转，恭敬信用。若诸菩萨大事具足故，菩萨摄持善法而有种种功德，又对世间的各种技艺营业都有过人的妙解，于诸众生种种事业皆能营助，所以对于众生经营各种事业呢，对于不懂经营事业的众生呢，菩萨教导他怎么样经营事业的方法，对于自己能够经营事业的众生呢，菩萨也来帮助他经营事业呢，使他的事业更好。施布恩德，那么由于菩萨对于众生的帮助而给予了众生利益，这就是四摄法的布施呢，就是施布恩德，由此恩德感众生心，彼之恩故闲来归养。众生从菩萨的帮助得到利益呢，心中就会感动， 知道菩萨对自己有恩，那么心中敬仰而愿意来依持菩萨，所出言教速即随转，恭敬信用。这个时候呢，菩萨就以佛法来教导众生。言教，言就是指爱语，教就是指力行同事。速即随转，众生因为依止了菩萨呢，所以能够快速的随顺接受菩萨的教导，谓之速即随转。恭敬信用，能够恭敬的信受奉行，这个是大事具足果。从前面的行色具足、信言具足，到这个大事具足，虽然所下的因不同，得到的行色具足、信言具足、大事具足的果也不一样，但是呢，他都能够以什么呢？以语言来摄受众生，得到信用。所以最重要的，菩萨教导众生就是什么？要为众生说法。好，所以用语言来摄受众生，得到信用。你的说法，众生要能够接受，要能够什么相信，能够随着去做，这样说法才会有用。要不然这样说法是没用的。所以呢，要行色具足、信言具足、大事具足，都是要让众生接受你的说法，好，要有这些摄受的方便。好，那么今天讲到这里，下面要讲到第七讲是人性具足。讲到人性具足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思想上的纷争，好，因为就要讲到男女的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讨论这个人性具足。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你刚刚提到那个五种性的卜特伽罗，那这个像这样的卜特伽罗，他就没办法了吗？他学习佛法只能往生善去，那他那个我们所谓的种子，那他学习佛法不能没有办法把那个再种下那个，不管是前面讲的声闻或独觉或佛种子进去他的阿赖耶识吗？ 你后来听闻佛法的话，都是什么？都是在有漏位学习无漏法，对不对？所以呢，虽然是无漏法，但是是在有漏位，所以它还是有漏的，对不对？所以它不能够变成纯正的无漏法。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本有的无漏的种子在那边，被这个有漏位的无漏法所引发，这个时候才有纯正的无漏出现。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本有的无漏种子的话，你再学习有漏位的无漏法，它还是有漏，它没有办法消灭掉什么，没有办法彻底消灭掉烦恼的种子，是这样子。 那当时这些声闻独觉佛种性的这些众生，他们的无漏种子又是怎么进去的呢？ 所以说无始以来法尔而有，就是他本来就有。你说怎么进去？不是有一个人给他进去。如果说你要说啊，是什么时候会有的，这个就掉入了什么有始了，就掉入了有始的思想。那么有始的思想呢，那就是上帝给的了，对不对？那就变成世间的宗教了。佛法讲的是无始，就是它本来就有。那你说这不公平，世间本来就没有公平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下面要讲的人性具足，就是不公平，你告诉我世间哪一个人是公平的？我们两个人一不一样，世间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吗？对吧？我们只能做到假的公平，没有办法做到真的公平。真的公平在哪里？在第一义谛，到那个地方所证悟的都是一样， 那个叫公平。那么在有为法上面本来就没有公平，因为什么？有为法本来就是各种不同的，所以它本来就没有公平这件事情。那你说为什么它有它没有？法尔如是，就是这样。那唯识的思想是这样讲。那唯识里也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心熏的说法，就是说你里头的无漏种子是由后来熏习上来的，对不对？是有这种讲法。但是这样就没有，就很难解释有漏位的无漏法怎么会变成无漏位的无漏法，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情。所以虽然清熏的学说是让人觉得心里很快乐，听了以后哦我们都有希望，但是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从有漏位进到无漏位，是这样子。 那法尔如是，那这样子法尔如是，好，我们承认，那这样不是太绝望了吗？那就是你再怎么修行也没有用啊，如果你原来没有那个无漏种子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那你再怎么学也没用，你只能一直在有漏位，然后那个只能最好就是往生善趣。 是的，所以你这样你观察一下，我们今天这边有多少人？大概二三十人吧。啊，世界上有多少人？这个世界现在中国大陆就有十三亿，世界上你说多少？70亿。世界上有70亿人，今天我们只有二三十人在这边学习佛法，是不是？所以能够学习佛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能够听闻佛法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你没有那个因缘听闻不到，是。所以从这个现象来讲的话，有很多人不止没有听闻佛法，他根本是认为佛法是什么？是邪见。对，所以你要说他有种子，那你怎么解释？很难解释说他有种子的存在，对不对？ 那甚至我们也不知道，搞不好我们就是那种无种性人，那学了半天也只能往生散去。 有可能，但是呢这个可能性不大，是因为是说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七十亿人只有二三十人在这边学习佛法，那你还说其中有无种性的，那就不然，要不然你干嘛来呢？对不对？就是你有种性嘛，你有种性才来学嘛，对不对？你去跟别人讲，有的人会跟你讲你没事干啦，晚上跑到那边，对不对？那个一个房间里挤这么多人啊，现在冷气比较强，冷气弱的时候那么热，对不对？你没事做了吗？来这边干嘛？对不对？在家吹冷气多好，对不对？看看电视不是很好吗？那你为什么有这种思想要来听课？对不对？就有种性嘛，那个种性的种子，它不是说一定要现行的时候才有作用，它还在种子位的时候它就有某种作用，引导你，当你碰到有机缘的时候它就会引导你去学习佛法。那无种性的友情，它不学这种佛法，它不要来听这些，它愿意去做善事，对不对？所以来听法的人少，来听出世法的人更少。对，所以各位愿意来听就是有种性嘛，不是很简单吗？ 安慰 不是安慰啊，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你想想看嘛，七十亿人几个人要来听，对不对？我愿意去讲还不见得有人要听，对不对？我发钱给他叫他来听他都不见得愿意来，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那你为什么要来？就是你心里头有那个力量要让你来嘛。那那个力量是什么？就是种子嘛， 不是吗？你去解释一下，不是这么简单吗？所以你不必怀疑你有没有种子，你就是去学就对了，你愿意去学就对了。哎，通常是怎么样？就是说这个人，我拿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你今天晚上不去听法，我宰了你。OK， 他没办法了啊，他来啊，这种我们说他来听法也没有利益。哎，或者是说，你今天去听法，明天100万。好，这么多钱啊！啊，去，我去。这样子，你到这边来，我们给你钱吗？没有嘛，对吧？有吃的吗？喝的吗？都没有嘛。你还要坐车过来，还要挤。他就是什么有种子嘛，所以不必怀疑这件事情。 哎，老师，那这个鬼有时候会跟缘起说？ 跟缘起说是没有冲突，因为什么？如果说要有冲突，那我就问你说，如果说缘起法是不是本有的？缘起法是无始以来它就是存在的吗？不是说从某一个时间开始才有缘起法吗？是的，所以缘起法本身就是本有的，无始以来法尔无是吗？这两个没有冲突，缘起法本身也是什么？无始以来法尔而有啊。不是说今天讲了很多东西，不是说缘起就是说什么东西一定要改变才叫缘起，是说它是一个理则性，这个理则性反而就是这样子，那么现象界跟着这个理则性而改变，随着这个理则性而改变，那么又不是说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叫理则性，而是现象界的本性就是理则性，不是有那么一个东西，有那么一个东西就不对了，有那么一个东西就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上帝了，他创造了什么有违法的什么现象，他不是，也就是说他的真实相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理则，哎，就是缘起的理则，所以两个没有冲突，讲法尔没有冲突，要不然也可以啊，就变成说今天是缘起法，明天就变成不是缘起法了，所以从明天开始世界上都是什么，就不是缘起的了，那这样子，也就是说一定要这样子改变才叫符合无常，那这个思想就错掉了，对不对？有人认为无常就是什么都要变，所以缘起法也要变成什么非缘起法才叫做无常，不是，缘起法本身是常的，缘起法的那个本性那个理则是不变的，是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它就是诸法的真相，那个东西是不变的，叫无为法，但是讲有为无为不是两个对立的，是要两个相辅相成的。哎，我们通常讲到有无就把它对立起来，啊，凡夫的思想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有矛盾性。哎，下面还没有问题。怎么相辅相成？就是他们是不一不异啊。有为法绝对不是无为法，无为法也不是有为法，因为什么？无为法是常的，有为法是什么？无常的，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不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两个不是什么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不同的个体。有为法是无为法的真相，无为法是随顺的有为法的这个理则而显现出来的，所以他们两个是有一个关系存在，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不同的个体的法，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无为法，没有无为法就没有有为法的存在嘛，是不是？但是呢，没有有为法就不能显现无为法的有无为法的存在，那个理则的存在，比如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什么都没有，哪有有为法无为法，对不对？因为有有为法的出现，我们知道有为法的真相是不变的，所以呢无为是依有为而显，对不对？那么有为是因为它依照无为的理则而运作，所以才能显现出来， 才能从有为法知道无为嘛。如果他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学习有为法不能知道无为法，那么跟你讲诸法无常，你就不可能越知道诸法无我了嘛，对，就不可能进入涅槃了嘛，对吧？所以他们两个是不一不异，不是完全一样的，一个是现象，一个是本体。但是讲这个本体，不是说有一个真实的体性的本体。好，我们讲到真实体性的时候，中上会误会变成中观讲到那个真实体性。一个是本体，一个是现象。那么现象随着本体而显现，那么本体依着现象的显现而知道有这个本体的什么存在。但这个存在不是我们想的那个存在，因为我们想的存在就是真实的存在，它不是我们想的那个真实的存在。所以上次有个居士看我们看的印老的书嘛，《中观经论》第60页写一个，所以无为法也是有为的人，无为法怎么变成有为的人？哎，印证老法师讲这句话，无为法怎么变成有为的人？不是，就是无为法跟有为法是不一不异的意思。好，还没有问题，请讲。 今天讲这个成熟的部分哈，跟上一次讲到就是以文字里面写以诸菩萨处于生死比比身中修空圣解啊，这个中间有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个成熟一切佛法跟及诸有情跟修空圣解是并行的呢，还是说我在成熟一切佛法跟诸有情当中修也修空圣解，还是我修空圣解成就才成熟善成熟一切众生？ 成熟它是从不成熟到成熟中间的一个过程。那么修空圣解呢，从你修空圣解开始好才是真正的走上成熟的路。那么这个空圣解的定义呢，好，在凡夫位的时候呢，这个空圣解就是说你要学习了诸法空的道理，然后你去实行的时候呢，要经常以诸法空的这个思维去实行，这样子叫做什么？叫波罗蜜啊，这样子叫做什么真正的佛法，要不然就是世间法。所以你没有空圣解，没有空，不是空相应的，不是在空法上面有这个相当程度的时候，我们做的世间的法就只是世间善法而已。那圣人不一样，圣人是已经证入了空的空圣解，那么他在做的时候就是以这个证入的根本无分别智为依止而做各种的善行。好，这是圣人的阶段。那比较困难就是我们在凡夫阶段，所以一定要先学习什么诸法实相。所以为什么跟各位讲真实义，就是你学习了，你了解了，你能够知道了，熟，能够把它想得很熟练了，那么你再去做好事情的时候，去做善法的时候，去布施的时候，去持戒的时候，能够怎么样把它应用上去，做这样的思维，这样子你才是什么往涅槃走啊，才是涅槃为上首。所以一定要修空圣解。那没有空圣解啊，抱歉，你只是在什么，只是在世间的善法的善事而已。好，那那个是很远很远的资粮。所以要讲要学什么，就是要学习般若波罗蜜。年轻的时候叫般若波罗蜜，老了以后就叫做什么，就叫涅槃了，成熟了嘛，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学习诸法实相的道理，在这个地方没有这个东西，你做的只是什么世间善法而已，只是在生死中流转而已。所以要去听出世法。再跟各位提一下，是说我今天讲课的时候中间有提到一些事情，你不听了以后 你不要难过，你不要难过，你说法师们怎么样啊，这个都是尊敬尊敬法师们，但是我只是提醒说这样的话不是很好，我们不要神化法师，我们是凡夫，我们这些法师都是凡夫，